伸缩自如。啊，它有着很大的弹性，是吧？我们饿肚子的时候，我们的胃可能就像咱们手掌这么大，甚至比它还小，是不是啊？胃壁啊收缩，啊，胃壁收缩，互相的紧紧的靠在一起，几乎啊缩成了一根管子，是吧？而当我们吃进去食物，把这个胃塞满的时候，是吧？它就拉长变大，啊，撑成一个大圆球。所以说，你看有那个孩子啊，特能吃的，两碗面条下肚，你看整个小胃就鼓起来了。啊，其实这是不对的。人们吃饭绝对不要吃的把胃吃的都胀起来鼓起来，是吧？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咱们小孩玩那气球，一个气球你把气吹得满满的，你稍微一捏一碰它可能就爆了，但一个气球你只把它吹到一半的大小的时候，你是揉啊掐呀捏呀，它都不会爆炸。当然了，想把胃弄爆炸是很难的，但是不要等它爆炸，我们是不是得考虑不要让它有内伤啊？所以我们常说的吃个七八分饱，是给我们胃的弹性留一个空间啊，留一个空间，是吧？你看好多那个女同志啊，生了孩子，你看那个肚皮上，哎，有人参纹，是吧？所以啊，好多妈妈就教育孩子，你看，这是妈妈生你的时候，肚皮都撑破了，啊，没错，啊，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呐。同样，我们也告诉大家，如果我们的胃，你饥一顿饱一顿，你把胃吃的都胀得跟大皮球一样。是吧？用现在比较时髦那句话，你吃的都要阻脖了，是不是啊？暴饮暴食，哎，你就容易把你那个胃，它虽然不能像皮肤一样撑出人参纹，但是你那个胃也会拉伤，啊，也会拉伤。何况暴饮暴食还会导致胰腺炎啊！这个我下来要接着说啊，接着说啊。这是说了胃的大小。啊，小的时候缩成一根管子，啊，大的时候撑成一个大皮囊，啊，很大的伸缩空间。所以啊，你像胃做了三分之二的切除，胃做了二分之一的切除，别害怕啊，不影响你后半生的生活，一样可以活着。说为什么呢？啊，因为胃它只是食物的一个临时的储藏的这么个仓库，啊，临时的储藏仓库，哎，在这儿分泌胃酸，搅拌之后它要排空的，每四个小时就清空一回，啊，临时仓库啊，临时仓库。那么除了是临时仓库呢，哎，刚才我们提到了胃酸，啊，胃又是一个大的酸缸啊，这里边有酸呐，啊，胃壁分泌消化液。啊，里边含盐酸啊，含盐酸，啊，胃酸呢是有很强的杀菌的作用的，能杀死混合在食物当中的有害的细菌。胃液呢还能把什么呢？蛋白质通过胃分泌的胃蛋白酶，是吧？来把它消化，分解为人体的能够吸收的氨基酸。而且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人这个胃呀，它的消化能力是非常的惊人的。啊，科学家们做过这样的实验啊，说把一只活蹦乱跳的那个青蛙就塞到了狗的胃里，啊，通过胃镜给它放进去了，啊，几个小时以后，那个青蛙呀，在胃里 啊被消化的不见踪影。所以啊，你看在那个旅游类节目当中，我们大家也看了啊，说吃那个活的那个海鲜啊，好家伙，那个八爪鱼还冻呢啊，好多人说我吃到肚里，它能不能把我胃转个窟窿啊？啊，你别看它活蹦乱跳，到了你的胃里，在你那个化骨水啊，在胃蛋白酶的作用下，就会把它溶解化掉，是不是啊？啊，所以说到这儿，好多人就想起来了，哦。这么浓的胃酸是吧，八爪鱼都能化掉，生鱼片也能化掉，它能不能把我胃化成个大窟窿啊？哎，消化性溃疡，哎，溃疡病的背景就是这么来的啊，就是这么来的。还有那个坏死性胰腺炎，哎，都是自身消化性疾病，很可怕的啊。但是呢，健康的人你就不必担心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胃液当中它含的盐酸的浓度是非常的低的。多低呢？ 0.5%。 你看科学家们就愿意讲数字，但咱们这个健康科普节目，我们得让大家形象啊，哦，形象一下吧。 0.5% 是什么概念呢？是吧，生理盐水，大家都到医院挂过点滴吧，是吧，那扎针都往血管里打啊，你回到家你把瓶子开开来我喝一口，对不对，是吧，哎，生理盐水的浓度是 0.9%， 和这 0.5% 还差一倍。所以把你家那个一瓶子生理盐水倒掉半瓶子，再灌上半瓶子凉开水，你再藏一藏，哎，它的咸味儿，它和你胃里边的酸味儿，就是成比例的了。你看形象不？是吧？哎，这是第一啊，盐酸浓度很低，啊，它消化不了咱们自己，它能消化食物，因为什么呢？哎，第二条，啊，第一个是浓度，酸的浓度比较低，第二条。人的胃黏膜表层有一层脂类的物质啊，什么叫脂？得了脑梗了，脖子上有动脉硬化斑块，完了我说你吃点那个降血脂类的食疗或者药物。哎呀，徐老师，我血脂不高啊，我就低密度脂蛋白高。你看，我马上就问他一句，我说诸葛亮不是孔明。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血脂当中的一种。哎，血脂不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你说说，哎，所以科普很重要啊，很重要啊。什么叫脂？脂就是油。哎，胃黏膜表面有一层脂类物质，那就有一层油啊，它能防止什么呢？哎，胃酸对胃黏膜的侵害。而且呢，人的胃壁细胞呢，它有很多的褶皱，还有很多褶皱。你看它能撑那么大，又能缩那么小，它有弹性，它就有褶皱啊。而且呢，它还在不断的新陈代谢。哎，新老细胞在更替，更替的速度啊，更替的速度，每分钟有50万个胃壁细胞要脱落。每三天胃壁细胞就会全部更新一次啊，每三天呢，所以每天我们胃黏膜上面的表层细胞就有三分之一被更换掉了，它是正常的新陈代谢，即使呢胃壁有了一些损害也可以很快的修复。哎，这就是人的神奇的修复能力啊，你看你说的它更新这么快啊，又能修复，那胃的萎缩性的胃炎、胃溃疡、胃黏膜的糜烂，说这些老伙计都怎么得的病啊？哎，人为破坏啊，人为破坏， 这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胃你正常用它不得病，胃有这么好的弹性，这么好的胃酸，胃黏膜每三天完全更新一回，有这么好的保护机制，那么究竟是谁让胃溃疡了，让胃糜烂了，让胃的细胞萎缩甚至恶变了？哎，不良的饮食，就是我刚才说那个吃辣椒，辣的胃应激性溃疡出血不说，辣椒是个坏东西，辣完上门辣下门，得了痔疮，上面吐血下面便血。辣椒是个好东西，是不是啊？辣椒是从国外引进来的，对不对？是一个舶来物。其实本身辣椒它还是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啊，我老早就给大家讲过，在湖南在四川顽固性湿疹无药可医的时候，吃点泡椒啊，吃点泡椒，诶，它就解决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物无美恶，过之为灾啊。所以东西没有什么好坏，看你怎么用啊。所以辣味我们平时吃点增加食欲，但是你过了它就可能成为害人的毒药，是吧？但是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呢都喜欢吃辣的啊？在这儿我们给大家补一课，是因为肺的亏虚，喜怒悲思忧恐惊啊。那么我们这个肺，当人忧虑悲伤的时候，人就想吃点辣的，哎，就需要辣味来帮我们宣一下肺。哎，也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啊，说吃辣味的东西给人带来的新快感和那个喝酒和那个喝咖啡的刺激是一样的，哈哈，一样的，是吧？所以有的朋友问我，徐老师啊，啊，我不敢喝酒开车，怕酒驾，但是啊，生活呀还很平淡无味啊，我推荐你不妨吃点辣椒啊，但是不要吃油炸的啊，最好吃泡椒啊，或者切点这小辣椒啊，搁点醋啊酱油泡一泡啊，缓一缓它的辣味，是不是啊？哎有新快感啊。所以有人说拿辣味来治抑郁症啊，这也是一项很好的探索啊，很好的探索啊。啊，这是食物啊，过多过饱过刺激的食物对胃肠的伤害。哦，还有过咸，饮食清淡，它是你元气足吃的有滋有味的表现。口越来越重，吃什么东西都愿意使劲的咸一点，是你元气越来越亏，肾精不足的表现。你这时候应该去补一补肾精，而不是把咸盐当药。你咸盐吃多了，一个是口腔没有味道，一个是加重了肾的负担，再一个是腐蚀胃黏膜，这是吃。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情绪啊，情绪情志对胃黏膜的伤害也是比较重的啊。为什么我们一焦虑就没胃口了，是不是啊？哎，所以长时间的紧张啊，压力过大呀，是吧，老是失眠呢，这些都会导致胃肠黏膜的充血。所以胃啊，对人有很重要的意义，我们要呵护好它，保持一个健康愉快的心态啊。尤其是人在特别饥饿的时候，不要急于进食啊，我们可以喝点汤汤水水，或者吃点水果，哎，给胃一个缓冲。或者我们身边没有这些东西，干脆你就等它饿过了劲儿啊，这种饥饿感过了之后再逐渐进食，防止饿的时候暴饮暴食对胃黏膜造成一个损害。当然了，我们祖先对胃肠的濡养早就有成套的方案，是吧？我给大家也介绍过啊，枸杞山药小米粥，是吧？要想胃肠好啊，天天把粥喝啊，把食物熬成乳糜，对胃肠濡养特别好啊。尤其是米汤啊，特别胃肠出血的，我们讲过食疗方，三七粉或米汤。怎么不是白开水啊？为什么米汤啊？哎，米汤对胃黏膜保护，另外它把这三七啊药性带进去啊。那么当然了，还有什么呢？喝酸奶 啊，酸奶不能热了喝啊，因为凉的酸奶里边的细菌是活的啊，你把酸奶煮熟了，活的细菌被杀死了。你或者买快到过期的那个酸奶，里边已经没有活的细菌了，都是死的细菌，你喝着也没效果啊。包括现在药物也好，保健品也好啊，还开发了好多这个对胃肠有益的益生菌啊，你像现在整个医疗界的主流双歧杆菌啊，嗜酸性乳杆菌是吧，还有干酪性乳杆菌啊，对细胞环境的改变啊，更好的了解我们的身体啊，更好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用健康的生活去影响我们的身体。有了知识，有了文化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健康，也可以越来越快乐和幸福。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给大家说了我们的胃，这胃呀、是个皮囊啊，可大可小，上有喷门，只进不出；下有幽门，只出不进。这胃呀、它能够来消化食物，4个小时全面排空一次。所以我们说了一日三餐，从这实质上来说很合理。那为什么饭前一碗汤老来不受伤呢？因为饭前你喝碗热汤滋润了消化道，是不是？同时呢，这碗热汤又给了你饱腹的感觉，防止你啊进食过多导致胃不堪重负。所以人吃饭要吃7-8分饱，道理就在于此。那么饭前不要喝冷水，因为冰冷的水会麻木胃肠，这胃肠一麻木，好了，吃香吃臭不知道，回过头来呢，为了刺激口味，什么麻辣鲜香是不是什么油炸是不是这些刺激性的口味对胃肠会腐蚀。另外呢，这些刺激性口味又刺激了食欲，导致饮食过量。那么为了养好这副胃肠，心情也很重要，是吧？你看那个齐步走是怎么走，人慌乱的两个脚啊打了标的时候怎么走？所以胃肠要协调。我们老祖宗说：“食不言，寝勿语。”告诉的我们就是吃饭的时候别分散精力，就是专心致志吃饭，带着一副好心情，留有一副好胃肠去吃饭，把这个皮囊养好，我们才能受益终生。那寝勿语呢？因为言为心声啊。睡觉是什么？睡觉是心肾相交。你睡觉前说话，好了，你就扰乱了心神，是不是？因为你说话得跟心神动了，才能想出来话，才能说，才有思维嘛。所以心神一乱，何以助火下行啊？所以心火不能下行，何以心肾相交？那些晚上做噩梦的， 是不是啊？晚上做梦净做那个电视连续剧的，告诉您，跟你睡前的思虑，跟你睡前看这个什么呢？电视啊，太入迷，都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睡觉前呢，哎，人要做点什么呢？轻松愉快，是不是啊？不要过于专注的事儿，啊。那你说，那我正好做了这些事情怎么办呢？啊，那您呢？泡泡脚啊，是不是啊？哎，梳梳头啊，啊，推推任脉啊，哎，来个过渡期，转移了注意力之后，哎，咱们再平稳入睡，啊，心肾相交。好了，闲言少叙啊，温故而知新。哎，咱们把知识就复习这么多啊，下来接着往下说。今天呢要给大家说说这小肠啊，小肠啊分为十二指肠、空肠和回肠这三个部分，是吧？中国人有句老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做宰相的人心胸宽广，要有涵养。那么其实啊，今儿呢我来告诉大家伙，咱每个人的肚子里都能撑他了船，是吧？说别说撑船了啊，吃两个馒头肚子都撑破了，怎么撑船呢？哎，下来呢我给大家就来说道说道啊，在人这肚子里的这一挂肠子当中啊，最长的，哎，莫过于人的小肠。全长啊，5到7米，能够伸缩自如。通常呢，弯弯曲曲的盘曲在我们的肚腹当中。而且呢，这个小肠的内部全是褶皱，啊。那大褶皱套着小褶皱，褶连褶，皱连皱，是不是？哎，其中呢还有很多的小凸起。现代医学的解剖学把它叫什么呢？叫肠绒毛。其实是毛吗？不是毛啊，都是黏膜的凸起，但是因为相当的细小，故而名曰肠绒毛啊。那么如果呀，小心翼翼的把小肠拉直，拉直了5到7米长啊，哎，不但拉直了，再把这些肠啊内壁的褶褶皱皱把它都平铺开来，好家伙啊，那就是三室两厅，是吧？啊，两卫一厨。这朋友们说，这说什么呢？您说的是个大房子，没错，200平米，哎，200平米啊，相当于半个网球场，哎，所以啊，这么大的面积在上面放个小木船，大家伙说是不是绰绰有余啊？哎，所以啊，小肠是人身体最为重要的一个消化吸收的器官啊，多重要啊，多重要啊！你想想啊，200平米，是吧？咱还别说呀，在家里拖地板，咱那100多平的房子，你两个，是吧？两个加一起是200多平，你这200多平的地，你扫一遍拖一遍，你再给地板打遍蜡，你说有多长时间了？所以呀，我们吃的食物，啊，牙齿咀嚼，是吧？胃肠搅拌。和上胃酸，好，排到小肠这儿来了，胃的排空嘛，到小肠这儿来了。这些食物当中的食糜，啊，什么叫糜啊？就是磨得非常碎的粥状物，是吧？哎，和小肠在这个200平米上全面铺开了。当然了，你要是晾晒场，你是铺开了；而在小肠当中呢，它是弯弯曲曲、褶褶皱皱， 就增加了它的接触面积。所以啊，小肠啊是人的消化重地。但凡呢在胃里边没有被消化的东西，哎，都将在小肠里彻底和完善的加工。食物中的营养绝大部分也都在咱们的小肠里被吸收。一个人呢没有胃，没了胃的人可以勉强的活下去，是吧？但是要是把小肠全割掉，再不借助通过静脉给补充营养的话，那人是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活的，是不是？小肠啊是人营养吸收的重地。刚才我们说了分三的部分啊，那下来我们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参观了解。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什么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是吧？胃溃疡要预防啊，因为胃溃疡你要观察，别让它恶变了，是吧？十二指肠溃疡呢，它是不容易恶变的，是吧？哎，那接着咱说说十二指肠啊。十二指肠连着胃啊，以贲门为界，是吧？啊，以幽门为界啊，那贲门上面连的是食道啊，食管，这别说差了啊。十二指肠啊是小肠啊最粗壮的一段，是吧？长约25厘米，就咱们孩子那隔尺那么长，是吧？哎，那么相当于啊，因为它比较宽，刚才只说了它的长度，是吧？一个隔尺那么长，25个厘米，它比较粗大，多粗多宽呢？哎，就相当于人12个手指并列起来的宽度，人就10个手指头啊，连上之后再加俩，啊，故而十二指肠的名便由此而来，是吧？所以人问你，哎，那胃下面连着十二指肠，谁给起的名字？为什么叫十二指肠？啊，不是它12个指头那么长，是12个指头。并起来的宽度啊，并起来的宽度啊，又长又宽啊，又长又宽。说十二指肠的名称，这位大家知道怎么来的了，是不是？哎，比较粗，哎，它的长度25个厘米，孩子隔尺那么长，是吧？相当于12个手指头连接起来的那么宽度，这个宽度多少？25厘米。相当于12手指这么长，这位大家对上号啊，对上号啊。那么肝脏分泌的胆汁，胰腺分泌的胰液，哎，都会通过这个十二指肠壁上的孔，哎，流进十二指肠，来帮助这个胃没有消化完的食物来进行消化。那咱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呢，一天要流出的是1000毫升的胆汁，1200到1500毫升的胰液，是吧？那在小肠里，小肠本身一天又会分泌2000多毫升的消化液。咱们算算数啊，胆汁2斤，是吧？1000毫升嘛。啊，胰液1500毫升，3斤，是吧？小肠又分泌了小肠液2000毫升，相当于4斤，啊，2斤加3斤，再加上4斤，9斤，4500毫升，啊，4500毫升，是吧？这是人在整个肠子里产生这些消化液。这些消化液和食物的乳糜啊，充分的接触啊，充分的接触，是吧？你看看胃里边分泌的是胃酸，但是胆汁啊、胰液呀、肠液、小肠分泌的消化液啊，哎，它们都是碱性的，是吧？所以胃酸，哎，和食物搅拌到这儿好，酸化不了的，得咱换个手法，碰着碱性的， 碰上碱性的一相遇，啊，所以酸碱一中和就防止那胃酸腐蚀十二指肠，哎，在这儿达到了中和和平衡。十二指肠啊，慢慢的蠕动，是吧？使食物呢和消化液充分的搅拌啊，充分的搅拌，哎，在这儿呢就把食物当中的营养啊消化，改变成人能吸收的糖啊、葡萄糖、脂肪、颗粒。还有什么呢？还有氨基酸，氨基酸啊。那么，小肠这上段叫十二指肠，往下呢就是空肠和回肠啊，空肠和回肠。空肠和回肠呢，除了继续消化之外，它更多的作用就是吸收啊，吸收啊，把这个食物和消化液充分搅拌之后，而分解成的氨基酸、葡萄糖、脂肪，通过空肠和回肠上密密麻麻的这些细小的纤毛，是吧？哎，你在纤维镜下看，这些纤毛就长得跟那个海底的珊瑚似的啊，直白愣，是不是？是吧？而现实当中呢，你看那个毛啊，像什么呢？长绒毛，就像咱们那个给孩子买那个秋冬穿那个睡衣上那个天鹅绒似的啊，很细小啊，很细小。估算了一下，啊，四五百万吧，那四五百万。而且啊，这个长绒毛上啊，还有非常细小的毛细血管、淋巴血管，啊，这样的食物就可以入血，啊，以及呢入淋巴，入了血液循环和淋巴循环，就送往全身，啊，送往全身，什么肝的解毒、肾的排毒了，这儿我们就不说了，啊，它不归消化这块管了，啊，那么。大家还要知道啊，还要知道小肠，我们知道它是人体消化吸收的重要的基地啊，那小肠都吸收完了，剩下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哎，往下排，排到大肠啊，大肠。这大肠啊在体内盘旋，哎，像个大问号一样，是不是啊？哎，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是不是啊？哎，我们大家都听过，你打那个，你做什么呢？你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告诉你啊，给你区分那个，是吧？这个人的大肠啊，就相对小肠来说就比较短了，啊，没有六七米啊，一米半长啊，一米半长啊，在这儿呢，主要就是食物被吸收后排泄的是一些残渣啊。啊，残渣，别小瞧了这些残渣，哎，在肠液，在这个大肠当中啊，哎，存活着大量的细菌，啊，存活大量的细菌，哎，在这儿产生酵解，所以啊，咱们搞解剖学、搞生理学都知道啊，在这个大肠这儿还有一个什么呢？哎，重新的吸收，吸收什么呢？啊，维生素，啊，维生素。那么。剩余的这些被酵解成维生素吸收了，再剩下这些一无是处的东西怎么的了？排出去啊，变成粪便，排出体外啊，排出体外。你看看啊，从口腔咀嚼是吧，到咽下食道，从食道到喷门入胃，到幽门排空，入十二指肠，经空回全面吸收，再到结肠这儿进行一个什么呢？啊，二次吸收和酵解，最后呢，经过什么呢？哎，肛门排出体外。这就是人的一个完整的消化吸收过程，啊，完整消化吸收过程。哎，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肠啊，小肠、大肠。说肠子这儿啊，我们重点想说什么呢？这是西医解剖学啊，我们下面从中医角度来说说啊。中医说呀，小肠者受纳之官啊，什么叫受纳之官啊？岁物局，是不是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不是 啊？小肠是重要吸收器官啊。那么到大肠这儿的叫什么？大肠叫传导之官，是不是啊？什么叫传导之官呢？哎，水利局局长。啊，水利局局长，是吧？ 所以说你看现在人啊，生活条件好了，那个将军肚特别多啊，将军肚特别多啊，这个实际上就是大肠啊传导功能不好啊，传导功能不好。你不能说小肠收纳不好啊，收纳是吸收，传导你排不出去了，你家下水道老排不出去，怎么样？堵了，堵了厕所反味啊，是不是？那么人体也是这样的，是吧？你外边鼓个将军肚，其实你要知道啊，你外边鼓个将军肚，你感觉哎呦，这穿衣服，去年裤子还24的腰呢，今天25、26、28了，你感觉那旧裤子挺勒的哈。我告诉你，你穿裤子勒，你不穿裤子，你不扎腰带，你那肚皮里边的肠子堵的，它也勒的。所以在这儿就提出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说人为什么要减掉什么呢？将军肚。男同志这个大肚子，女同志那个脂肪都沉积到那个屁股上去了，是吧？沉积到臀部，是吧？这个在临床医学上都叫做向心性肥胖。所以这些男人有肚子的啊，女同志那臀部特别肥大的，告诉你小心心脑血管病啊。道理是什么呢？你肚子里边肠子里边堆着这么多的脂肪，这么多油，就跟公交车都挤满了一样，你还要愿意往里挤吗？是不是啊？你虽说裤腰带不紧，但是里边就这么大肚皮撑的全是油，阻碍了里边的淋巴循环和血液循环及排毒。所以向心性肥胖的人，就是前面鼓肚子，后面臀部又鼓起来了，中间胖，胳膊腿精细的，这样的朋友你要注意，心脑血管病比普通人高3到5倍的发病风险。那怎么办呢？哎，你看推荐你一个方法啊，平时多揉肚子，别让那个水油变成板油。你揉，你这个运动只能促进它气血代谢，哎，让它疏通了，别在这挤着了。但这个毕竟是隔着靴子挠痒痒，所以里边啊，我们吃点什么山楂呀、荞麦呀，是不是啊？吃一些这些低脂的，哎，能够化食的啊。当然了，我们反对用化学药物和跑肚拉稀的药啊，尽量用一些改善脂肪代谢的。你像中医中药当中用到了什么这个三七啊，嚼三仙里我们讲过山楂丸什么，哎哎，神曲麦芽啊，其实这些化食的食物，它一方面是让你有胃口消化，一方面是把你体内淤积的这些油脂给你痰湿化掉。但是这些一定要饭后吃啊，你吃些化脂的食疗啊，或者化脂的药物，一定要饭后吃。他们还有共同特点，吃完人容易饿。你这种饿的感觉就是自己在吃自己了啊！你千万不能说我饭前吃，开了胃口我再多吃，你雪上加霜，你只能让肚子那儿存的脂肪越来越多啊！所以今儿就给大家讲了一个向心性的肥胖啊，向心性的肥胖啊，这可不单是消化系统的疾病，它和循环系统也是密切相关的啊，心脑血管方面。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说情志怎么还能伤肺呀？没错，是吧？你看有几个历史人物，是吧？我最愿给大家说的那个是林黛玉，是吧？哎，天天哭啊啊，天天哭啊，顺心了不顺心了哭一场，是吧？秋天叶落了哭一场，冬天下雪了哭一场，春暖花开了花一落又哭一场，哭吧。 哎，要不怎么说性格造就命运呢？忧则伤肺啊，最后好家伙啊，美人命短呢，是吧？结果啊，叫死于痨病啊，那年代叫痨病，是吧？现在叫什么？叫肺结核啊，肺结核，是吧？多愁善感的人容易得肺痨之病，什么意思？叫忧伤肺啊，忧则伤肺，是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啊。还有个历史人物啊，那个刘备，是吧？我们看《三国演义》啊，也是老哭，是吧？见谁都哭啊。人这个哭啊，到底好不好？啊，到底好不好？哎，这就要说到七情。情志有节，有度。说老不哭，这是个毛病，是吧？说一辈子刚强，没掉过眼泪瓣，好了，告诉你，去检查检查肝，啊，检查检查肝啊，因为你老憋着，老克制情绪的，哎，它容易导致内脏的损害。说是老哭不行，啊，不哭也不让，你怎么办呢？啊，情志有度，悲伤了哭一哭，哭完拉倒呗，是吧？我记得原来那哈尔滨吧，哈尔滨那是大连呢，啊，一个女同志，啊，伺候那个老父亲，啊，伺候了三年，老人家恶性病没了，那、啊、肺的恶性病，后来他也得了，给我打电话，哎呀，是不是传染的？我说我告诉你，不传染，啊，不传染，细胞突变不传染啊。说那怎么得的？啊，我说还是跟你的后天的习惯和情志有关，呀、啊，是不是跟我这三年老哭有关呢？我说老哭什么呢？啊，他说照顾了老父亲三年没留住，我父亲走完之后我又哭了三年。我说为什么哭啊？思念呢、啊？我说思念自杀跟他去啊，结果噗呲他乐了，说人就是这样的，是吧？人哭啊不是给别人看的，活着的时候你尽了孝道，心无遗憾之生啊，人生终有完结嘛，是不是啊？哎，那你没有悔恨你哭什么呢？是不是？哎，所以悲伤一阵儿也就过了，你老是哭，那你就小心肺的结核啊，肺的结核。哎，有人说肺的结核不是结核菌感染来的吗？没错啊，是吧？细菌感染来的，是吧？但是结核杆菌找什么样的人呢？找那个肺免疫力比较弱的人，是吧？那么咱们国家呀，结核病是免费治疗的，是吧？尤其改革开放以后啊，在全国基本已经消灭了结核，但是呢、啊、但是近些年来啊，不管在这个咨询过程当中，是吧，还是这个临床保健过程当中啊，越来越多的结核病人，后来我们就进行了调查分析，是吧？一少部分情志所造成的啊，过度的悲伤忧伤，三个月半年哦，肺免疫力低了，得了肺结核了，痨病咳血啊。还一大部分，哎，还一大部分啊，是糖尿病的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糖尿病导致肺的免疫力过低了。你看以前我们讲糖尿病并发症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哎呦，糖尿病并发症是吧，眼底动脉硬化，末梢神经炎，肾功能不全，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你看这都知道，手足坏疽，你看，那今儿咱们大家补一条啊，本身中医对糖尿病对消渴症的认识，哎，伤了脾了，是吧？ 中医常说呀，是吧？消渴症，无火不成。啥意思？想得消渴的都有内火，是吧？都是有内火，火上来的病，火克金，这火就会灼伤肺金。哎，所以说，你像肺内的感染，是吧？你包括这肺结核、肺脓肿、支气管扩张，大家都注意火啊，火对肺金的灼伤，那、啊、火对肺金的灼伤。所以呀、啊，哎，我们更多糖尿病患者，在您调节血糖、收拾一下防并发症的同时，别忘了增强一下肺的免疫力。啊，怎么增强啊？啊，补充肺的津液，啊，补充肺的津液，平抑脾的燥火，啊，平抑脾的燥火，啊，常喝点粥，啊，但是不知道从哪儿传出来一个误区，是吧？啊，有听众朋友跟我讲，哎呀，说糖尿病不能喝粥啊，啊，喝粥把血糖喝高了，哎，粥是天下第一补药。啊，粥是把米熬成糊糊嘛，对不对？啊，五谷杂粮，五谷为养，啊，是主食。那熬成粥了呢，又能濡养我们的胃肠，又能暖我们的脾胃，啊，所以很适合病人来吃，啊，很适合病人来吃啊。所以热粥是养身体的，啊，至于什么糖尿病不能喝粥。啊，糖尿病不能吃水果，我没让你吸过蘸白糖啊，是吧？另外，糖尿病它也不是糖吃出来的，代谢紊乱，它内因起决定性作用。所以养生这块，养生就是改错，错的我们要知错就改，是吧？哎，不知道哪儿错了，你把原来正确的、对的，你给胡乱的改错了，那只会加重病情，是吧？那么今天说到这个肺脏养生的这个后半段，我们还要给大家讲讲肺和脾肾之间的关联，是吧？尤其是小儿肺病和老年人的这个肺病，他的调养之别。说小孩你爱感冒的，是吧？爱咳嗽的，爱鼻炎的，爱皮肤过敏的，我们这都知道了，啊，肺不主皮毛，肺开窍于鼻，肺阳不足，鼻窍不通。你看，所以我们告诉孩子，哦，冷水洗脸啊，增加免疫力。你看，都是来刺激肺脏，啊。可以冷水洗脸，但是脚丫子不能着凉了，是不是啊？脚丫子不能着凉了，怎么着啊？啊，不要让那寒气乘虚而入，啊。另外，小孩啊，少吃肉，是吧？多吃瓜果蔬菜，因为那肉啊，热量，西医学讲叫热量太高，胆固醇太高，脂肪太多，啊，中医告诉你，湿气太重，痰湿太重。我们不说你把小孩吃成肥胖了，你那家孩子上小学都吃到200多斤了，你家长有心没心？那我们说这什么呢？你那小孩没吃到200斤，但你发现你孩子特别懒，睡觉打呼噜，平时不爱动，是不是啊？说话有痰鸣音，这都说明你那肉吃多了，痰湿重了。所以小儿健肺先从健脾开始，所以你看那中医的儿科用药里边那个山楂丸，哎，就是给小孩化食的。哎，有的人把山楂丸换个方子，啊，改个名字，2块钱一盒山楂丸变成了什么呢？啊，改善胃肠蠕动的这些什么保健的或者食疗的药，好家伙，50、30、100，你这，所以药不在贵。啊，你别看商业名字五花八门，你多看看那里边的成分和足方。啊，看本质，看门道啊。所以小儿鼻炎呢、啊、皮肤病啊，包括小儿的白癜风啊，在这提醒大家啊，肺主皮毛，小儿之肺 你在补肺的时候别忘了虚则补其母，哎，要调一调那个脾的痰湿啊，脾的痰湿。那么老年人这儿，特别是高龄老人的慢性疾病啊，肺心病，我把它叫半条命嘛，是吧？一种就心衰了，一种就呼衰了，是不是啊？这是很吓人的绕命的事儿啊。那还有那个中年人那个哮喘啊，哮喘，这都是发病控制不好，急性发作是要命的。那么大家一定要知道啊，那么肺肾相什么呢？哎，相成，肺为肾之母，肺肾相生啊。那么当你的肺病慢支啊、哮喘啊、肺气肿啊，您到了一咳嗽就尿裤子的时候，这就比较重了，甚至引发了浮肿的时候，在您补肺润肺的时候，你别忘了要行水利尿，要固一固肾精。那么同样啊，你像糖尿病的肾衰的朋友，是不是啊？肾功能不全，我给大家讲过糖尿病啊，十年得并发症，二十年得肾衰竭，这是个疾病的转归过程。你包括常年久病的、多病的、服药的药毒，它也伤肾，是吧？那么在你养肾救肾的同时，虚则补其母，你别忘了也可以什么的，哎，来补一补我们的肺气。哎，肺肾同补是养生之法则，是吧？这个没有严格的界限，它不像买火车票，说我去北京的火车票，你过了站得多收你钱，或者你买了北京火车票不能奔哈尔滨去，对吧？但是中医在补肾润肺这它没有明显的界限啊，肺肾是互根的。就好比啊，娘俩是吧，你那儿子出去了，老娘脸上有光，是吧？老娘就能过幸福生活，不愁吃不愁穿啊，不用捡矿泉水瓶子去卖零花钱啊。反过来呢，是吧？现在更时髦的啃老啊，你说老娘我有钱，是吧？所以那儿子结婚他就不用分期付款去买房子，来，老娘这房子你住一个，老娘房子多啊。我们不说啃不啃老吧，这最起码是亲娘。所以五脏啊，就是本身中医研究五脏五行阴阳这个理论哪来的啊，不是老神仙闭着眼睛在那儿想的，他就是把人的五脏和人质的人伦之间的关系、社会之间的关系，他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是吧？你说人是从生活当中的伦理悟出了五脏的道理也行，你说人从了解了五脏之间的深刻关联之后推演出了现在的伦理社会道德也中啊，它是互根的。所以养生它不是闷着头吃药，而是啊一边养生一边快乐的生活，是不是啊？什么父子